要说这买东西啊，他我知道有比你更厉害的。现在咱们就来听听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的片段。 你赶紧的，赶紧！ 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呦，这还是让人给送回来的吧？赶紧见警察叔叔，你真是 什么呀？这是咱们片警小许，我拿东西忒多的，胡同里把我踢了。 哎呦， 哎，进屋进屋，坐会儿吧，坐会 儿。哎，谢谢啊， 走啊，大哥，多谢你啊。小许这人真…… 你又买这么多东西给自己？ 哎呦，你喜欢呢，你喜欢给你。 真的？那我看什么好东西？ 哎呀，你瞅吧。 哟，手指。 啊。 还是手指。 还是手指。 又是手指。我都是手指。你买这么多这东西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昨儿不让你吃那么多生黄瓜吧？又闹肚子了吧你？ 说什么呢你？爸，您听他说什么呢？ 乐平啊， 不知道闹什么。 我也正想跟你谈这件事。 哎， 啊，咱们家以后是不是不要买这种牌子的手指了？这哪里叫手指啊？简直就是砂纸嘛！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啊，每一次启用之前都得做起码10分钟的软化处理。这原来买的那些好不容易刚把它用完，你看这不又续上了吗？ 哎，什么用完了？那是您，我那儿还一大衣柜呢。 啊， 都是这个。哎，对，没错，金刚砂牌的手指，都是我嫂子在我那儿囤积的。哎，我说嫂子，就说这便宜也不能这么抢购。 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便宜，这比别的手指还贵呢，这个。啊， 那你买它干嘛呀？ 有病吧你这？ 真是的。 干嘛？哼，瞅瞅。哼，别动！什么这是？奖券？哎呦，现在呀，各大商场都在弄这个金刚砂牌手指有奖销售。 哦， 瞅瞅， 看看， 编坏了啊！还得查号呢，这个别动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情景喜剧《我爱我家》的片段。要是我眼巴前堆这么一大堆跟小山儿似的卫生纸啊，估摸我这脑袋也得大喽。嗯，不过这脑袋大了也是有好处的，怎么说呢？我就可以去老何他们家把佳佳买那帽子借来戴的了，您说是不是？好了，咱们先听一首张宇演唱的《一言难尽》，广告之后继续来听听老何一家的故事，继续快乐合家欢。 你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努力，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，不要这场际遇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。我为难我自己，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？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。